聲權，聲音有價，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是月尾啦，你交咗七月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大家点点滴滴嘅持续支持，对 myradio 嘅将来非常重要。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 濟弱扶傾，四面受敵，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不平則鳴，只因心係香港。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翻嚟第二節，咁睇過場嗰段片嘅時候咧，就係、是、大家睇到咧，阿姚國謙的個心情係唔係太好？ 比較差啲， 差啲。 我又唔應該嘅啊，令到佢即係火上添油我哋講，所以喺呢啲咁嘅議會，因為真係得啖笑好多時，你唔識講。當然大家討論問題咧，咁就少不免嚇。 唔係，但係個罪魁禍首就係嗰位保安局嘅官員啊嘛。 唔係嗰個係態度好差嘅今日， 係嘛嚇？咁你仲係咁嘅時候，咁你點令？即係如果你喺外國呢議會咧，稍為正常少嘅議會咧，呢官員隨時有機會鄧中沽嘅，即係咁嘅態度去面對質詢嘅時候。 有佢嗰啲係技術官僚嚟嘅啫嘛，佢 A.O. 嚟嘅嘛，副秘書長嚟嘅嘛，佢唔係嗰個即係 政治問責 官員嚟嘅嘛，係咪？使乜個態度咁啫？係咪？佢成日開口埋口啊！希望你理解啊！我又唔同意你咁講咁樣嘅喎，胡亂串喎呢個係嘛？個級數唔細㗎，呢啲處長級嚟嘅，副秘書長嚟㗎啦。個下一級就係呢個常任秘書長㗎啦，係咪？呢啲 D5 D6 㗎啦，已經係咁，所以咪串咯，係嘛？咁但係即係你咁樣嘅態度，係老啊！真係。即系我哋成日讲官微之处，呢个态度系咁样。你而家修呢条法例，你话讲真系身不甘情不愿，系嘛？焗住做咁解啫嘛，系咪？所以我哋对个内容噶，梗系会仔细去审视噶啦，系咪？其实我哋都好惨嘅，要入呢啲咁嘅法案委员会真系。咁但系奈何佢嗰条法例就叫做窃取通讯、秘密监察，全部都有入噶，系嘛？咁啊，湯家驊辭職就有個遺決咧，咁啊要補選咧。咁但係佢而家就話10月1日生效，10月1日啦就生效。咁即係佢呢種講法咧，就係因為呢一個會期咧，今年個會期咧就其實係7月中就完嘅啦。咁有兩個幾月暑假。咁但係問題咧，呢一年嘅任期咧係到9月30日。其實嚴格嚟講咧，即係立法會議員4年嘅任期咧，就係到最後嗰一年嘅9月30日先叫完嘅。所以選舉咧就係喺9月中或者9月頭舉行嘅。完咗之後啱啱10月，咁啊開議新嘅一屆立法會咯，就係咁樣。咁佢可能就係咁樣計，所以就話10月1日生效，咁就要完成佢呢一年嘅嗰個立法會議員嘅任期。咁但系你七月中都可以，你可以宣布8月1日辞噶嘛？你早两个月咧，老实讲呢嚿就唔会变成鸡肋，即系咁鸡肋啦。总之都系鸡肋嚟噶啦，系嘛？因为到你10月1日生效登宪簿20多日之内，成个月先登宪簿，咁就11月，跟住咧再大约3个月到举行补选， 即系出年啦。 好啊，出年嘅2、3月分分钟补选系。系嘛？好啦，補選得到嚟，再去做議，做即系话有新嘅議員去做啦，咁啊，咁啊做到7月嘅啫，半年嘅都冇嘅，排老，系嘛？咁你提早2个月，起码佢都做8个月啦，系咪？系咪？当然，所谓半年都冇咧， 咁你完成曬嗰個任期啊？如果係由十月頭開始新年度嘅立法會，咁你就叫做新嗰個人咧，就做到九月三十號或者七月。 啱啱一年咯， 就一年啦，当个会期啦，个会期做完啦。而家呢个补选咧，系令到个会期，即系最后一年嗰个会期系佢做唔到嘅，做一半左右，一半多啲嘅啫。屌，咁呢个补选咪劳民伤财啊？系嘛？咁你辞咩职啊？明唔明我讲法啊？因为你十月一号辞职，你计算咧就系我嘅任期啊，到九月三十号，即系呢一年我做埋佢啦。咁但系有两个半月暑假噶嘛，因为系嘛？咁你话诶、哎，我做到最后嗰一日开会大会员系嘛？我收工，咁我八月一号正式就生效。咁你仲有八月一号、九月、十月，还有两个月先啦，起码系咪？咁好啦，就变咗十一月到可能就可以办理选举啦，系嘛？咁嗰个新嘅议员，即系呢个选区补选嘅议员。即系赢咗嘅吓嗰个人，咁佢都起码差唔多，即系做上一个月啫，佢都系系嘛，或者两个月咁啊嘛，所以个时机系有问题咯，系咪？ 咁七月中或者八月初前，社会系会有个压力，话要政府要喺个会复会之前补选噶嘛？ 嗱，都可以得噶嘛，咁要补选用乜嘢啫？老实讲，咁啊，主要安排人手啊，系嘛，即系一啲法律嘅程序啊，咁样啫嘛，系咪？好啦，咁再讲呢个位咁，咁佢而家就话同公民党已经夹好噶啦，就由2012年即系新界东公民党提名嘅候选人啊，即系嗰条队啊，就是、汤家骅，咁第二个就杨岳桥，咁就俾杨岳桥去选，咁公民党亦都系同意嘅啊，咁但係有啲人就認為咧，楊岳橋可唔可以贏到呢個位呢？當然俾楊岳橋去選咧，我覺得係合理嘅，因為佢係嗰條隊排第二，跟住亦都俾呢位年青人咧，即、就、係、是、通過呢一次補選，或者如果贏咗之後咧，咁2016年咧，即、就、係、是、立法會選舉公民黨嘅新界東嘅候選人就一鐵定就係呢一位楊岳橋啦，啱唔啱啊？咁起碼就前邊有即係嚇幾個月啊。在立法会演练的时间，那个知名度啊各样啊，那有利他2016年那个选举。 嗯、 即是在公民党的立场呢，这一种安排呢就是应该是比较妥当的。那你不通找个余若薇真的做几个月真的选举赢梗啊，那无啦啦叫余若薇去选呢？有些人说应该找一些重量级人物去选，屌你真白撚痴来的，我发觉这些真的是吗？咩叫重量级啊？你开口埋口重量级咪已经永远都唔使世代交替啦，系咪啊？啱唔啱啊？讲呢啲说话嗰个叫陈大舅，屌咧佢真系重量级啦，所以咪继续选啦。去年新界西系嘛，梗系俾个后生去选啦，啱唔啱啊？重咩量级啫？如果你相信个政党嗰个支持度嘅，系嘛？喂，你个后生去选，你可以立翻晒啲票喎，理论上系。咁但系而家唔系净系立你公民党新界东嘅票，系成个泛民主派嘅票。因为去到补选咧就系只抽只啦嘛，系嘛？只抽只系成个选区里边吓个投票人数，总投票人数你要攞到半数以上，系嘛？51%，50.。50.01咁你先叫赢㗎嘛，係咪？咁於是呢你就泛民就一定係要協調，同埋泛民主派就一定要支持啊，即係譬如話如果協調咗個人出嚟就要支持呢一個人去選，就立返晒所有泛民主派嘅票，包括激進派嘅票，否則嘅話呢你就分分鐘會輸俾建制派。嗱，呢個選舉呢、這個補選呢佢都有啲即係有啲象徵意義喺度噶，啱唔啱？正如我頭先所講，嗱，我唔係代表我自己立場先啦，先在此聲明，我係即係客觀去分析成個形勢，係嘛？咁如果當嗰啲激進派嘅票，特別支持本土嘅票，唔投俾你公民黨咧，你瓜得噶咯。 嗯， 隻抽隻，係嘛？ 至少禮拜上嘅通知聲。 係啊，你唔可以話啊，你去補選，你唔去揾人力。啊，陈志全系咪人哋咁捻多票系咪？即系全部都系陈志全嘅票啦。总之就系唔关我事 ，OK 系嘛？咁捻多票，我几万票系嘛？社民连系嘛？喂，你呢两个激进派，你都要同佢倾嘅，啱唔啱啊？仲有一啲 要你咪后悔投捻咗俾你长毛同埋人力嗰啲，咁嗰啲票又唔捻投俾你公民党，你又系牙烟嘅喎，系咪？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嘅喎，系咪？所以呢一个补选咧都唔容易嘅，我而家话俾你听啊，即系当然我个人就认为，梗系应该俾翻公民党去选，咁先符合嗰个政治伦理啊，啱唔啱啊？如果你泛民主派啲人另外找人去选，咁呢个就即系好唔应该嘅。当然有啲人话啊，而家本土派抬头，咁有冇本土派揾啲合适嘅人选去选啊？啊，又唔使担心俾人话戒票戒咪戒咯，屌你咁啊！有啲人会咁样睇嘅啊。我自己咧就对呢种睇法保留嘅啊。你要选咧就出年2016年去选，你选呢几个月嚟做咩啫？主要就是冇錢啊！你要揾嚿錢出嚟選啊！你話唉，唔係我籌翻十零廿萬就得，你黐線十零廿萬咁大個選區選條毛啊？係咪？你知唔知個選區幾大啊？新界東係嘛？新界東喺多議席單票制比例代表制裏邊係九個議席嘅大佬，而家講緊係一個議席嘅補選啊！但係所有新界東嘅登記選民都可以去投票啊！ 嗯 ，OK 係嘛？而佢投嘅就唔係好似以前咁啊，十九幾張名單俾你揀啊，係得兩個人俾你揀一個啫，啊，或者三個俾你揀一個啫，係咪？所以呢個選舉，當然個投票率一定唔會高啦，係咪？咁個投票率唔會高，咁就更加危險，係咪？咁但係建制派當然亦都有佢嘅問題啦，就係我哋頭先講過啦，呢個政改否決、政改嗰個鬧劇咧，咁可能有啲建制派嘅選民咧，即係都可能冇乜印嘅嚇。咁仲有建制派揾啲咩人嚟選咧？係嘛？咁即係你要揾翻上一次新界東有份參選而落選嗰啲人咯，譬如方國生可以出嚟選啦。呢個 庞海南 可以。庞海南可以出嚟选啦，系咪？甚至乎工联会啊，又可以出嚟选啦，啊，因为上次输咗嘛，系咪？咁民建联当然又可以出嚟选啦，系咪？咁所以佢建制派我谂都要协调嘅，系咪？因为呢啲咁嘅只抽只咧，你一分咁啲选票咧，你就输噶啦，系嘛？咁成日其实两边都有不利嘅因素，但系。翻转头，我哋讲翻我哋头先讲嗰个，屌你咪呢个补选系咪劳民伤财咧？得嗰半年货仔，咁所以李汤家华系应该做埋佢，系咪啊？咁当然佢嘅讲法就系、是、当时系即系公民党提名佢嘅，佢系公民党嘅党员，咁而家佢退咗党啦，咁佢就应该。即系吓辞埋个议员，咁先符合公义。咁我哋真系好捻唔公义喎！我离开时系社民联嘅时候，我又冇辞议员。点解离开人民力量嘅时候，我又冇辞议员？我就真系好捻唔公义。 实际上想抽你水嘅原来，实际上想抽你水嘅。 屌你！屌哇！屌你！我被逼嘅，我俾人踢走嘅大佬。仲有，屌你乜？我关照你，唔系你关照我。唔好搞捻错，真系。是吧抽我水冇所谓啊是吧我屌你妈我仲有嗰啲唔系都政党啦大佬是吧喂两次嘅选举无论我社民联或者人力喂我都系靠自己嘅咗是吧唔好话我益第啲人呢唉唔想讲屌你啊我帮万必助选咗几耐啊几多票都系靠我啊咁我唔会讲呢啲嘢㗎讲呢啲嘢我呢戇鳩嘅。系咪？佢都唔会领你呢个情，佢都唔会感恩嘥捻气，系嘛？你要求啲政治人物、政客去感恩嘥气啦，屌你一从政就系坏人嚟嘅，讲捻完啦 ，OK？ 系嘛？一去从政，好人都变咗坏人嘅，系嘛？因为你冇得做好人嘅，你一定系要做坏人嘅，坚系做坏人，睇你坏嘅程度坏到咩啫嘛？你用嗰啲卑鄙嘅手段，系好捻卑鄙啊，定系小型卑鄙咧？因为即系过到自己过到人嗰种卑鄙咧，咁解嘅啫嘛？一定系用啲最卑鄙嘅手段，系嘛？去保持你嗰个权力，用最卑鄙嘅手段，屌你去夺取个权力，一定系咁噶啦，从政嘅人系咪？咁你卑鄙唔等于犯法啊嘛，嘛卑鄙就好多嘢嘅，系咪？包括系嘛，咁唔系净系一个人卑鄙，可以夹咧埋其他人卑鄙都得噶嘛，系咪？咁有个老萧，屌你咁样做卑鄙嘅帮主，咁你想唔卑鄙都几难咧，系咪？ 政治就是这样的，你一搞政治就好人都变成坏人，所以为什么人家成日要相信一个长治久安的制度，英文叫 running system， 是吧？即是我哋成日讲美国战后嘅总统一蟹不如一蟹，屌大个国家一天比一天强大咁啊！佢系靠一个长治久安制度，同埋一个权力制衡嘅制度，系咪？你可以作恶，但系你嗰个作恶系会受到节制嘅。你可以好捻柒，系咪？但系你嗰个好捻柒咧，你又会受到人哋揭发嘅，系咪？佢就咁啊，仲有传媒。所以一个民主政治，它不是单纯是那个选举制度，不是单纯是一个普及而平等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制度，是不是单纯成日共产党讲的依法、啊、就依宪了治国，它还要靠其他的配套，而这些配套是非常之重要。第一就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社会，第二就是一个很健全的舆论制度，是吗？言论自由、资讯自由流通，而这个健全的舆论制度是可以对啲政治权力，无论你咩性形式的政治权力，是构成一个制衡的作用的，是吗？所以我哋最近呢，即系要整本书叫做《立法会崩坏实录》，就其中开宗明义就讲嗰个权力分离的理论。香港有冇三权分立呢？嗱，好多人就成日话香港三权分立，我可以话俾你听，香港系冇三权分立。港英时代就更加冇嗱，英国咧就大家都知道佢内阁制，行政立法权系集于一个政党之身，系咪？佢严格嚟讲系司法独立，但行政权同立法权系冇分离嘅，系掌握喺一个政党或一个执政集团嘅手，啱唔啱？嗰种制度系咁样，所以佢唔系叫三权分立。香港喺殖民时期、殖民地时期嘅立法机关点样三权分立啊？点样？我屌你，即系！基本上有行政立法集于一身嘛，是不是？最早期的时候呢，去到十九世纪一八，即是四五年开始有这个立法局，是吧？那个立法局就得三条友的嘛，屌你一个港督、一个总督，另外加两个官，是吧？那么他们自己制定法律的嘛，是吧？跟着落来到九十年代，对这个二十世纪开始了，是吧？那么就慢慢慢慢、啊有些所谓、委任的非官守议员。 嗯， 到了八五年了啊，有这个间接选举，九一年有直选，跟住九一年那届呢，就那些所谓官守议员啊、委任议员啊，委任议员减到最少啦，官守，然后九五年完全官守员、委任议员全部冇晒啦，系咪？咁佢都有一个循序渐进，但系佢都行政同立法基本上都系集于一身。到了按照基本法规定啦，系咪？喺中英联合声明有讲，行政机关向立法机关负责，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系咪？但是都是行政主导，都是行政主导，再加上这个选举制度的不公平，令到个议会支持政府的占多数，所以行政和立法的权力都是无得制衡。是自从有了拉布之后，开始对这个行政权有若干的弱制的力量，是吧？就是这样了。即大家睇翻个历史，系嘛个发展就嚟知道，香港基本上冇三权分立嘅，系唯一相对嚟讲司法独立，但司法独立都危危乎啊嘛，系咪？所以我哋即系检视一下香港呢个立法机关嘅历史嘅时候，你咪知道啦，系咪？咁到咗而家行政立法好似啊关系又唔系太好，咁就因为2012年开始有一个比较大规模嘅拉布，跟住而家慢慢每一年都有啲人为咗要大佬抢镜啊，都行出嚟又系又拉，唔系又拉咁系嘛？咁啲政府觉得你讨厌系嘛？好似最近嗰个创科局咁佢又嚟啦，系咪？咁佢想打尖啦，咁而家嗰个政改被否决之后，佢就释出善意话俾你听，唉，我即系将呢个创科局褪翻后，将啲民生嗰啲啊，即系拨款啊向前，屌你讲到自己好似大仁大义，扑你个街，你原本系打尖噶嘛？而家你 四小时之后转态嚟睇， 系啊， 佢又否决咗之后，嗰日都仲系本来想系想打尖、 啊。你系而家冇打尖咁解啫嘛？屌你，跟住佢释出善意系嘛？咁有啲人肯定佢添，嗰啲有份拉布嘅人肯定佢真系好啦，好笑，真系即系拗晒头，真系一不知人间何事？你肯定嘅咩？ 嗯， 吓、啊，即系呢个系刑格世禁系嘛？當然大家就會話，即係後政改時代啦，而家呢幾年起碼就唔會正講政改㗎，係你嗰啲泛民主派咁撚戇鳩重啟五部曲，仲要期待佢同你重啟五部曲，都唔撚敢搞革命，係咪？ 继续为你争取真普选呢个白鸽党讲嘅，要否决政改后，我哋会继续咁啊七日讲呢啲嘢啦。咁文阵又话修改基本法，屌你啦，咪你班咩人嚟嘅真系，好好笑系嘛？你想讲咩啫？系嘛？继续争取真普，又俾我噏中喎，系嘛？佢有咩讲啊？否决政改之后，咁点咧？继续争取真普选咯，争取到几时咧？系嘛？冇时间表嘅，呢五年乜都唔使做，喺呢个政改里面，系嘛？香港嘅民主发展乜都唔使做啦，呢五年就好似政府讲，我哋专注经济民生，系咪咁咧？呢五年系嘛？梗系唔系啦，大佬，系嘛？你否决咗个政改，系嘛？跟住2017年嗰个行政长官原地踏步，继续小圈子选举产生，系嘛？好啦，那個、政府继续冇认受性，呢几年个斗争要继续不断，而且持续升温添啊！好啦，旧阵时嗰种斗争嘅模式已经不合时宜啦，咁于是嗰啲本土派就有个空间，系嘛？你嗰啲泛民政党，你唔需要去关注嗰啲本土议题。 屌你真系， 哈哈！人哋本土又话你去中国化，即系你刘慧卿去台湾，你点样面对你嗰啲台湾绿营嘅朋友啊？如果你即系而家批评香港人去中国化，系咪？咁点解你唔翻得大陆啊？系嘛？唔想翻得大陆都要拥抱祖国，咁嗰度好笑喎、啊，系咪？休息一阵。 多谢主席。我哋听完大律师公会嘅代表嗰、那个即系调分理息嘅说明咧，同埋嗰个理据，我哋更加坚定咗，即系我哋支持改革现行呢一个所谓。決定某項罪行應由法官連同陪審團審訊啦，因為係由法官單獨審訊嘅制度。咁、那個結論咧就係、是、應該要擴展到去呢個區域法院嘅。咁我自己咧都即係有一啲睇法，咁就好多睇法咧都係同大律師公會嗰個講法咧差唔多嘅。咁所以我聽完佢哋啲專業嘅人講之後咧，即係受過高深教育嘅。剛才他所說的受過高深教育的律師跟著做法官是吧，那麼跟這個普通市民的分別是吧，即原來法官都是建制的一部分來的、雖然政府表示呢即對案件究竟是由法官單獨審訊還是由法官連同陪審團審訊呢，就律政司沒有任何偏向的，但我們看回即剛才專員或者即之前即係呢個我哋睇到啲相關文件咧，其實政府嘅態度咧就係啱啱就同頭先即係阿楊先生嗰個講法相反嘅。佢話我哋唔會固步自封，基本上你就抱殘守缺啦，大佬係咪？你講咗一大堆嘢之後，跟住你個理由就係話嗱錢啦，好多嘢啦，要審慎啦，係咪？知識體大啦，因為一改哇，即係好多嘢啦，係咪？技術上嘅問題等等嗰啲，咁但係我哋而家講緊係原則啊嘛，係咪？ 在原则上是不是应该可以做得，即是应该要做呢，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应不应该做同埋即是几时做或者做得好不好，那是两样东西来的嘛，大佬现在讲的是应不应该做，现在我们就认为应该做的 ,ok, 是吧，咁即係你就話冇咩偏向，但係你睇下文件第17段嗰個總結你就知道政府係唔支持任何改革嘅，除咗以慣用嘅所謂行之有效嚟做理由去推搪之外呢，咁你就一定係列舉諸項額外財務開支，或者表示喺區域法院如果引入呢一個陪審團制度呢，對整個刑事司法制度的法理层面造成影响，这个是你们文件里面的句子来的，对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的法理层面造成影响。但是我就要回应你这个讲法，第一，一些司法管辖区好像加拿大、英国、美国，在有陪审团的情况底下接受审讯是属于被告人确立的权利，那难道他们的制度不是行之有效吗？是不是？第二，政府一直坚称由法官连同陪审团审讯，还是由法官单独审讯，是不会妨碍获得公正诉讼的权利。咁我哋就好难理解政即系呢个改革建议点样会对刑事司法制度嘅法理层面带来呢个不良嘅影响，或者造成影响，系嘛？咁造成影响，梗系讲不良嘅影响啦，系咪？第三。至於講財務方面，這個影響是其次的，正如剛才大律師公會所講， 喂，你唔可以因为要洗钱就唔做噶嘛？更何况我哋一个富裕嘅社会，而家政府嘅财政储备讲紧7000多亿，系咪？你可以洗多几多钱啊？请问系咪？所以如果你因为钱嘅问题而唔去做咧，呢个系好大，即系好大个笑话嚟。我觉得，喂，维护法治同埋司法独立，令到公义得到彰显，呢个系首要嘅考虑啊嘛？系咪？即系。我覺得政府對即係大律師公會頭先個講法咧，你都應該要有啲所謂積極嘅回應先得嘅。嗱，第二個部分我想講嘅咧，就係我哋理解終審法院咧，就喺嗰、那個我哋有一個 case 啊，蔣麗麗訴呢個律政司司長嗰個案件嘅裁定。那個裁定個講法就係好明顯咧，香港被告人並沒有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受審的權利。但是这个有关的裁定是不会妨碍立法会制定法律的 ,ok? 将陪审权制度延伸到区域法院，这个观点政府当局也是同意的，是吗？文件特别援引基本法第86条和终审法院在律政司诉刘国辉案中就予以保留这个语句作的司法解释。第86条规定，原在香港实行的陪审制度的原则予以保留。按照政府的理解，只要不是重大改变以致它成为另外一个原则，予以保留这个语句是不会阻止对陪审员制度作出改革的，是吧？相比于其他的普通法管司法管辖区，我们的区域法院和裁判署那个定罪率呢持续90%以上，特别是裁判司署，是吧？好像我们那些成日动辄被人告非法集结那些入境的，基本上是，是吧？那数字是非常之惊人，是吧？那于是就不免令人对区域法院和裁判司署的公正性产生疑问，这个很正常的，是吧？还有一种情况，我们看到的部分的刑事案件呢，那个被告因为喂选择认罪就可以讲下数，即是判刑上面有些折扣，是吧？咁如果你将个陪审员制度延伸到区域法院呢，嗱，肯定可以矫正呢种观念㗎喎，係咪？咁呢个对维持法治、捍卫司法独立、彰显公义非常之重要，係咪？嗱，仲有呢，就係过去陪审团制度只係喺高等法院，係咪？即是殖民地时代那个所谓最高法院实行，或多或少呢就是对那个社会状况的一个妥协。当时那个教育和英语的水平达标的人口呢就真的确实不多，是吧？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区域法院的刑事案件都用中文来进行审讯，是吧？市民的教育水平亦都普遍提高，客观上已经具备条件对陪审团制度的涵盖范围作出检讨，即是说头先大律师公会斩钉截铁讲的强烈支持将它扩展到这个区域法院。法官和陪审团存在分工，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这样看，法官是处理法律问题，而陪审团是负责事实方面的裁断，刚才大律师公会都讲了，分工可以减少陪审团受到偏见而法律上又不能够呈堂的证据的影响。举例来讲，即如果在那些不设陪审团的法庭，法官是需要处理被告的招认能否呈堂，假设他裁定那个招认是非自愿之下作出而又不能够呈堂成为证物的，那你怎样确保之后作出的定罪裁决是没有受到这个招认的影响呢？由此可见，陪审员制陪审团制度即是至少相对来看是比较公正的。最后一点我想讲的，就为了减少对财政和制度的负担，或者政府可以这样做的，你可以区域法院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先由这个即是 做开始先，即是区域法院的刑事案件的被告人选择由法官单独审讯，或者由法官连同陪审团审讯，你都可以试行，即是可以在这个即是先行一步，这样都得。即是总而言之呢，即是我觉得政府其实是不应该再用这个所谓财政资源，或者你在文件里面所讲的我涵盖四个字叫知识体大，要审慎研究，即是不要再用这些